行得第一步，唔該行埋第二步、第三步，頂得落尾。咁我寧願你唔好頂啊，大佬。等佢清場啦，咁我哋繼續鬧個政府好過啦，無端端清旺角牆，係咪先？唔係我本來真係唔想講，啱同阿明嘅老頭食咗兩次飯喺個呢、這個春茗，係嘛？喂，人哋嘅老頭都話：屌個仔！唔大呢个大哥， 唔系你即唔系，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咧，就系咁。勇武抗争者咧，其实佢嘅仇恨何来咧？其实多数都即系你呢几年嚟咧，你会发觉其实佢哋嘅仇恨咧系针对泛民，系多过针对政府嘅。即系一去到法庭嗰刻咧，其实佢对即系政府嘅仇恨咧，不足以转化为佢自己一个完整论述嘅时候咧。佢就只能夠跪嘅啫，其實，因為佢係完全冇準備，喺個思喺個腦海裏邊，其實根本上就係冇一個完整嘅論述喺度。 如果你過好彩啊， 唔係嗱，咁講 係咪博好彩先？ 可以咁講嗱，而過往 你博政府唔告你啊？ 嗱，而過往 博政府放過你啊？ 諗都未諗過，其實可能係，即係或者咁講啦，即係基於你過往以前泛民啦，做一啲即係叫做係 抗 爭行動啊、哎！原來都係咁嘅啫，係咪？即係冇諗到呢樣嘢，即係呢個係黑天鵝嚟嘅，對於佢嚟講係。另外一樣嘢就係覺得就係話，點解佢要提出勇武抗爭呢樣嘢？就算唔以陰謀論去講，就係、是、純粹因為你哋泛民太無能、太低能嚇、啊。即係 喂，咁如果我哋無能，我唔敢包曬成個泛民嚇、啊嗯，因為我估即係都有大家有程度嘅分別嘅，都唔可以代表佢哋啊嚇。我應該用過佢哋啦，係咪、嗯？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喂，咁人哋講和平抗爭。就唔係搞呢條路線嘛？既然你講得呢一條勇武抗爭嘅路線，你就要貫徹始終。你唔好行一半就跌一半啲嘢，大佬。 咁佢哋勇武 行第一步，跟住就去到法庭認罪，跟住跪低認罪都唔緊要。你講翻公民抗命啲嘢啊，大哥。喂，你直情係話以後唔會再搞呢啲嘢啊，以後唔再做啊，大佬。我好後悔啊，大哥。 呢個就係個情況咯。 跟住揾幾百個人喺度。即系写求情书。 其实呢班勇武抗争嘅人，其实系纯一开始点解要提出呢样嘢，纯系因为斗气多过系即系做真正嘅抗争咯。其实系而斗气嘅对象，咁唔系因为政府、啊，即系好似嗰阵时阿梁天琦或者阿黄台咁讲，我哋要取而代之，我哋唔系要三分天下， 我哋要三分天下。佢最初就话，后屘就话要取代埋我哋啲， 咁即系势好啊嘛。因为 其嗱，你要谂下，其实佢哋嘅思维，佢系针对泛民。針對民主派多過針對政府，而佢哋本身對政府嗰種仇恨係有，但係不足以論轉化為一種完整嘅論述。 唔係，其實成件事係咁樣嘅，佢哋咧就好似驚蛾刺秦咁樣嗱，即係成個共產黨或者香港政府係秦始皇嚟嘅，咁然後咧就係一個驚蛾一個秦舞羊，秦舞羊就係用武派咧就傍住阿驚蛾，然後就諗住大家一齊做低秦始皇噶嘛，咁跟住發現原來秦始皇係做唔低嗰陣時，咁佢咪縮咯，咁然後驚蛾即係你成班泛民咪繼續走去頂咯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 Raymond Chan 話抽身死丑，其實我都頭先都咁樣諗嘅，其實都似嘅，其實係。即系你话一个喺外面，一个里边，系咪？即系边个走到埋咯？咁所以点解嗱？ 唔系，但系你咁样判咧，仲重，我觉得系。咪从一个常人嘅角度考虑嗰个官啊？嗱，我当嗰班陪审员都系一个正常嘅香港人，系咪？正常嘅香港人咧，或者你觉得契弟嘅香港人都好啦，一定会判佢有罪， 最重嗰个添，仲要 嗱，跟住就到法官考虑啦嘛。你睇个法官。唔俾梁天琦保释，睇佢俾个大陆佬话游客号称走去影幅相，影住个陪审员，好似你走嚟凶你班友咁，都放一粒嘅，你都唔使谂啦，你唔使佢谂佢判得好啊！我话俾你听，喂，同埋老实讲，而家你喺高等法院判完之后，即使你判得轻啊，大佬啊，律政司都会上诉啦。呢单 case 仲唔揸住呢单嘢嚟上诉？上两单都有少少后悔噶啦。你重判即系东北十三子啊，即系商学啊三子啊嗰啲咁样系嘛？十三加三，我即系意思就系、是，喂，嗰两单老实讲就唔应该上诉嘅刑期。如果呢单判得轻，一定上诉。有民意支持啊嘛，有民意撑啊嘛，边个撑你哋班友？系嘛？我都好想谂理由，我今日谂咗好耐，谂咗半个钟头。 咪最惨系嚟 做人就唔会落井下石。OK， 亦都唔想再讲鬼嗰啲理论啦。虽然我系深深相信嘅，我觉得你一个阴谋嚟嘅。 再嚟紧奥斯拉占中九子 咧、啊，你真系，唉，点解有啲捻样系咪？即系呢个真系叫做系呢、這个真系咩咧？